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来给我们继续聊一聊美国的学区房。史浩您好。 您好，我是我爱我家海外有家的史浩。 其实前两期节目中呢，我们其实已经非常详细的了解过了美国芝加哥的学区房以及它的教育资源。今天呢，我们还是针对美国芝加哥更加详细的了解它的学区房的优势和相关的一些案例啊。其实我们知道美国不乏很多基础教育资源非常突出的城市，因为美国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好学校，而且是均匀的分布在不同的区域的，这就导致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几所比较好的学校。那么在美国的东西海岸这些城市中，哪些城市的基础教育比较出色呢？ 美国的基础教育呢其实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一般来讲好的学校呢也都是在一些大的都市区域，比如说纽约波士顿，这些波士顿包括它周围的新英格兰地区，芝加哥，这些比如说德州啊、加州啊这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它基础教育往往都很不错，也都有很多不错的学区房，但是这些地区它的学区房价格差异呢也很大，所以呢也要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啊来考虑来看，但是它的这些大的都市区的基础教育呢其实都很不错。 如果对比房价，芝加哥学区房在价格上它是更贵一些呢还是便宜一些呢？ 芝加哥呢目前的房价的确还不是很高，相对于同级别的大都市呢，芝加哥的房价算是很合理的了。我比较喜欢举例的洛杉矶来举例吧，就是还是洛杉矶尔湾的学区房，现在新房呢基本都没有100万美金以下的独立别墅了，很多新的项目都是在150万美金以上，而且院子很小。在芝加哥的话呢，同样价格能够买到大一倍的土地面积、大一倍的居住面积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芝加哥呢是美国的第三大都市，经济非常发达，是美国中西部的中心，五大湖地区的中心城市，未来的潜力呢还是很大的。相比来说呢，芝加哥的学区房在价格上更便宜，很有优势。 我们说海外有个家啊，就是要到美国去住一住，把那边的房子当做自己的家。其实呢，芝加哥这个地方呢，在美国的北部，特别是冬天，它是非常冷的。 芝加哥冬天的确很冷，不过呢，就是我个人来说是北方长大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应。 他们有暖气吗？ 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有？ 集中供暖还是咱们自己自采暖的？ 不一样的，他们有的是自己空调，有的有集中的，但大楼里都有自己的集体的。 其实跟中国北方差不多，只要你冬天不出门，其实还可以。 其实不是，比咱们暖和。因为他们特别浪费资源，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他们那个大热风一直就是吹着， 吹的有点太热了，是吗？ 不是太热，就是 你不管只要是房间里面，不管你进去哪一个房间，没有说特冷的地方。比如说在中国，咱们出去进一大楼，哇，怎么还是有点冷？或者说进哪怕进个小卖部，有可能凉飕飕的。但是他们只要是房子里面，都特别暖和。 嗯，开足马力的。 对，像有时候西方国家就这样，你看他们，包括他们英国人也是，他们不爱穿秋裤嘛，有可能冬天还穿个丝袜穿裙子，上面穿的稍微暖和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们出门就开车，或者说他们。只要出门，再只要进房间就很暖和啊，对吧？所以的话跟咱们中国情况还是不一样。所以说他们冬天的话虽然也很冷，但是也真的没有那么夸张。其实美国的北方都很冷啊，比如说波士顿、纽约这些很火的大都市，中国人都特别喜欢去买房，都很冷的。主要是美国他出门就上车，下车之后就是进大楼里面或商店里面都很暖和。基本上不会在外面一直冻着你走路，和中国在外面一走20分钟，那真的会冷坏了。美国不是不会， 明白了啊， 他不会。对，天气问题的话呢，这是因人而异。有人真的是怕冷，那的确啊，他可以选择一些南方的城市， 或者您多穿点 啊。对，有的人呢，他能适应就是不错。其实芝加哥很多大多数华人也都是南方过去的，就是广东、福建的很多的。 那么对于想要送孩子出国到芝加哥上学的家长来说，治安问题是重中之重啊。芝加哥南部其实它的治安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您是怎么看待芝加哥南城和芝加哥整体城市的治安隐患的呢？ 您这个问题提的就很专业了，没想到您还知道对芝加哥有些了解。 对，它南北这个差异比较大一些。我们现在说芝加哥南部的话，其实它的治安还是稍微有点让人不放心，是吗？ 没错，您应该对芝加哥有些了解。芝加哥的确南部的治安会差一些。芝加哥我去过几次哈。咱们就是慢慢来讲这个问题吧。 咱们来说说看到底有哪一些问题，南部到底为什么让大家觉得有一些顾虑。 是这样的，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问题，因为美国的一些大的城市都有一些治安不是特别好的区域大都市都是这样的。您刚才问的非常专业的问题，因为的确是芝加哥南部治安会差一些。这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南部为什么治安差呢？因为南部有一些少数族裔的聚居区，比如说非裔的美国人，在这些区域的话治安会稍微差一些。其实治安的话呢，说到治安，大家对美国的治安有一个普遍印象，好多人都问过我说美国是不是特别不安全。其实呢，美国的治安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差。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美国的一些治安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美国就那么多问题，就是它出了问题基本上就出来了，就爆出来了。所以的话你看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不安全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孩子在美国读书基本上要做到两点比如说夜晚不要单独在大街上走，甚至就是晚上不要在大街上走，哪怕两三个人最好也不要。但是两三个人男生会好很多一般上我也走过，其实没有不是那么不安全了，但是尽量不要走 因为毕竟在异国他乡 对，你分区域， 所以你要是能够避免单独出行的，尽量避免单独出行。 对吧， 你在芝加哥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的一些富人区走，你怎么走都没事儿。晚上出门记得要开车，不要走路。而且你走路的话，你不能说你自己晚上走到那个犯罪率最高的区域的话，那你怎么可能会安全嘛，对不对？咱们就可以有很多事情是可以避免的。其实平时的话呢，其实都还好我在美国真的生活很多年，只要我做到我上面说的基本的两点吧，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其实很多美国的黑人朋友是很友善、很有礼貌的、很友好的。其次的话呢，我们的华人的话呢，可以选择居住在华人聚居区，或者说在一些富人区或白人聚居区，就很安全。而且的好的学区房基本上都在治安好的区域。而且华人的话基本也不会选择治安最差的那些黑人区去购房的。 其实你到美国肯定首选的是华人聚集区。 对， 华人之间其实大家相处之道感觉都是比较踏实的 没错没错。 对，所以其实华人聚集区可以抱团取暖遇到坏人其实大家都可以帮你忙。 没错。 是， 但是我还要想帮芝加哥南部说一句话其实因为芝加哥南部也有一些不错的区域， 因为我刚才说过的，之前说过的芝加哥大学就在芝加哥的南部。芝加哥大学的话呢，它的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这些高知识分子包括教职员工都住在那附近。 就是芝加哥大学是芝加哥最好的大学之一了，而且在全美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好学校。 没错， 也是芝加哥的一张名片。 它就在芝加哥南部， 但是它就是在芝加哥南部， 对， 被大家诟病是芝加哥治安最不好的地方啊。 对，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其实这样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像哪里都有治安不好的一些区域，咱们避免去就可以了。但是， 那如果我要去那边上学，那就我不得不在那边住啊。 是这样啊，芝加哥南部唯一还不错的地方就是芝加哥大学周边 啊。 那你在那周边住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你在南部的话，你不可能晚上你在芝加哥南部自己在大街上走，那还是尽量避免的。你出门开车都是没问题的。 最好是在学校里面嘛。 对，其实好多的学校在市中心的，或者说一些不是特别安全的区域的都有，比如说南加州大学在洛杉矶。我在洛杉矶生活时间比较长嘛，他又在洛杉矶的市中心，晚上也不安全啊，因为市中心就是晚上出没的黑人比较多，晚上自己在市中心走那真的不安全，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很少发生特别恶劣的案件，因为他们学生自己都知道他晚上不自己在外面走，出门就开车，美国就是出门开车的，其实没事儿，不会影响没有那么大。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爱我家海外的石浩先生，给我们做有关于芝加哥学区房以及基础教育的一些介绍啊。那么在刚才呢，石浩给我们介绍了在芝加哥天气虽然冷，但是室内呢温度也是比较舒服的，所以呢天气寒冷也不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呢，芝加哥虽然说南部的治安不如北部，但是呢芝加哥大学却又是在南部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那么其实我们想问一下，在基础教育阶段，如果大家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的话，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如果呢您选择基础阶段就把孩子送出国的话，如果您选择是华人较多的城市或者住在华人区的话，其实对语言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是简单的学一些基本的英文就 OK 了，就可以了，能做简单的交流就 OK 就可以。但是您如果去华人较少的城市，那还是建议您呢至少学一些基本的英文，能会基本的交流，否则的话呢生活会不是很方便。如果您想让孩子去美国读公立学校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半年到一年就报名啊，因为很多公立学校的话呢需要提前报名，尤其是那些好的公立学校通常需要排队的啊，有可能甚至达到一年以上就要报名。 对，因为公立学校是免费的嘛，免费的往往人就多一些，那么在这边这个片区所对应的学区房里住的人就多，那可能就需要排队。那这个排队有没有一个机制，有没有一个规则？比方说我要排多久的时间，或者我提前在那边住得住上多久的时间我才有优先权，还是说我买房子我是产权人比租房子更有优势一些？ 一般来说的话呢，租房和买房都是可以就读这个学区的学区房的。您只要提前比如打一比方吧，您提前一年就购买了这个学区的房子，就拿到相关的证明，比如说煤气账单啊这些的，银行账单啊都可以哈，提供给学校，然后您有一个合法的在美国居住的身份就可以了。提前报名，有可能排 很多好的学校甚至一年以上都有可能，所以还是越早越好。我见过这种情况，就是需要排一年以上，然后孩子整不了这么久，有可能就是先去私立学校读了一年，后来要转回来公立的，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家长呢还是提前准备。说到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的话，如果有的家长是需要陪读，陪读的话呢，目前一般客户都是用旅游签证过去，但是住太久或者太频繁的话呢，可能会被海关刁难，当然了，很多现在很多家长是不需要工作的，就像我之前说过，您可以去申请一个学习的签证，就是当地的一些社区学院，读一个艺术、厨师之类的，很简单。这样就有合法在美国居住了。如果是陪读的话，建议家长提前申请一个美国的这样的学习签证，真的会方便很多。这些都是需要提前1到2年准备的。说到准备，基本上就是这些。 那如果没有孩子上学的诉求，那您个人觉得是否还应该买学区房呢？ 如果客户没有孩子读书的话需求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要选择学区房的。实话实说嘛，如果购买学区房进行投资的话，之前也讲过很多好处嘛，好处就是房市好的时候房子升值更快更多，但是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普遍的情况，就是学区房普遍比较贵。如果您孩子没有读书的需求的话呢，买一很贵的学区房，它的升值潜力的确更大，但是你投入呢也比较高，所以这样总体算下来你的投资回报率有可能没有那么高，如果你把学区房出租的话。而且呢，很多好学区房呢它是位于富人区，那里的房子呢基本上是自住为主，所以出租率呢没有那么高。而且如果你买的是很大的那种独立别墅的话呢，租金还很贵，而且房子很大，租客的话呢也没有那么多，除非呢您相对降价一点。所以说如果您没有孩子没有读书的需求，选择学区房进行投资的时候的话呢，要注意几点。不是自住的情况下，就不要选择那些特别很大的豪宅，那些非常大的豪宅的话呢并不好出租。其实很多好的学区房呢，有一些价格适中也是很好的房子，这种房子适合进行投资。因为好的学区像我刚才说过，周边有很多是那种很大的豪宅，其实这种豪宅不是那么好出租的，租的人不是那么多，你降价出租的话呢你就心疼，对吧？ 群租呢你也不舍得， 那肯定不舍得。而且有的高档小区是不允许群租的，而且有高档小区它对出租房的比例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这个小区有100户人家，你的出租率不能超过10%，你需要申请报备的。比如说目前这个小区100户已经有10户在出租了， 那你就没名额出租了， 你就不能出租了。就是这样的，美国就是好小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您买出租房进行学区房进行投资的话，一定要看清楚要多留意一下相关的政策还有社区的一些情况，来进行投资，这些都比较实用的，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每一种类型的物业其实有很多讲究哈，所以在购买和出租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当地的政策，包括社区本身的一些规章制度。 没错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说您买了房子以后，比如说一个人买了房子，未来出售学区房的出售周期是不是比普通的房产更短一些？因为它好卖嘛，而且可能每到开学之前它更好卖嘛，有没有这种说法？ 有，像美国的热门城市的好学区房的确是一房难求，出来的二手房基本上是你出来绝对不到一周就没了，而且的话呢基本上需要竞拍的竞价的，就出价高的才能买到，经常需要加价20%，这房子挂出来100万有可能你花120万才能抢到，很夸张。而且很多不接受贷款，我之前说过很多人是用现金买的，全款买下来，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咱们的华人客户很喜欢全款，不需要贷款的，去抢购一些好的学区房。所以说呢，就是好的学区房是很抢手的， 就抢手到就是根本等不及你贷款， 等不及 你全款买的， 对，全款买才有优势。尤其是一些热门的地区啊。对，因为这是现实出现过情况，就是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真的是有客户 他是全款去的都没有抢到房，那一套房130万美金全款都没有抢到，后来有人加价加了20万美金才买到的。就像这种热门区域真的是非常抢手，像一些尤其是华人比较喜欢的地区非常抢手。 您刚才提到有一个房子要卖，房东要求全款，那如果说房东要求贷款，岂不是卖的价格可以更高一些呢？是不是他为什么要选择全款呢？ 是这样的，房东的话都有经纪人嘛，他会给一个基本的一个房价，比如说这房子他觉得能值100万美金，他有可能就110万美金就可能挂出来了，这时候就有人竞价了，竞价高的得130万美金，有人要买，他有可能会选择这个人，因为是现金全款直接付。 嗯， 但是其实贷款的人也没有说，就是我要买你这房子，我要贷款，但是我160万美金买，贷款的人也没有傻到这个地步，因为他贷款的话，他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现金的。 嗯 嗯，就是咱买房的客人对这个房子都有一个基本的估价，就是这个房子有可能值100万到120万美金之间。我为了拿这个房子，因为这房子比较抢手，我宁可多愿意花出来20万美金啊，我溢价20万美金，因为我看好以后这房子还会涨，或者说是我觉得这20万美金花的值。但是也不可能说我这值120万美金的房子，我贷款花200万美金买，这也不会，这种情况也不会。 嗯，明白了哈。好，所以大家也是很理智的哈。 对，还是比较理智的。 嗯，然后房东呢也是在一个价格区间里面选择一个付款方式更好的客户，所以是双向选择的。 双向选择，没错。 嗯，明白了。好，那么学区房，您觉得是不是要承受更高的持有成本呢？ 持有成本其实还好啊。一般的学区房来说的话呢，它就是房产税会更高一些。就是同一个区域、同一个片区，如果这几个社区的它是顶级学区的话，它的房产税会更高。因为的话呢，这些好的学区房呢，是当地的这些好学校的财政的一个主要的提供者吧。就是说，一般好的学区，它的这个学校维持运营是靠什么呢？就靠这个当地的，它这个学区周边的这些，住宅啊、住户啊交的一些税来维持这个学校的运营。所以说呢，这些好的学区房呢，一般都位于一些比较富裕的、比较发达的地区啊。你想啊，就是富人区的房产持有成本肯定会更高一些，但是其实也没有高很多，都是可以接受的，没有说就是高到非常恐怖的一个程度。所以说它持有成本会高一些，但是可以接受。 嗯， 对。 好，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个芝加哥买学区房的一个案例吧。 芝加哥学区房案例，可以啊，我说一个同学的案例啊，他跟我一起大学毕业的，后来办理了移民，就搬去芝加哥了啊。芝加哥的话呢，我们目前有项目，但是还有别的区域也可以推荐啊。比如说他是在纳帕维尔买的，就纳帕维尔这个区域的房子呢不贵，而学区也不错。他当时是20万美金就买了一套房，而且是有学区的，满分学区。差不多12年买的话，当时比现在便宜很多。现在应该涨了一些了，涨了不少了应该。当地的房价不贵，学区也不错，配套齐全，很宜居。是芝加哥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区域。所以说芝加哥目前的学区房，你不管是投资还是自住的话，都是一个洼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了很多美国学区房，特别是芝加哥的学区房和一些基础教育资源，希望对大家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我爱我家海外史浩先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